注意有序游览，不要大声喧哗。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，AM 六零三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遍览文坛群星，萃选长篇力作，每一天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。北京故事广播，长春天天地。 马特是一个离过婚的男人，他离开了北京，奔赴云南创业。在打拼事业的千辛万苦中，他的个人感情之路能否有所收获？面对自己的两难人生，马特历尽了酸甜苦辣。欢迎收听小说《离婚男人》，演播李凯。 夏佳丽风风火火的从外边回到花店来了，从口袋掏出几张订单交给孙大生。喏，订单七张。孙大生满脸喜悦。你还真行，每天都不白跑。越来越多的单位啊在预订花卉，好兆头呀。咱们能看到这一点，别的花店也能看到这一点。新的竞争又要开始了。 市场经济嘛，这是必然的，这才促进社会繁荣，是不是？ 我其实别的不担心，只担心你累坏了。 我身体还是蛮好的，应付眼前的工作绰绰有余。刚才我给马特发了一个短信，说他又拉了一个人也参与给夏佳丽花店投资。这个马特还真有本事。 拉来一个投资者算不上什么。 哎，不能这么说啊，马特确实有本事。前两天他上咱们店里来，告诉我他写的一本书叫《话说市场营销》，结果我把抽屉里这本书拿出来一看，正是他写的。这本书我一直在看，就是没注意过作者，想不到蓦然间作者就从地底下冒出来了，而且还要和我合作。大圣，你说这事儿奇不奇？ 没什么可奇的，现如今呢，写书的人有的是，咱们云南占尽天时地利人和，来一些投资者很正常，而马特来给你投资，还是我那句话，是冲着你这个人来的，说准确点，是冲着你的美貌来的，你必须啊，看清这一点。 他冲我的容貌来也无可厚非，难道你不是这样吗？ 我是在没有竞争对手的情况下辞去教师工作来找你的， 而马特明明知道我的存在还非要加入，这不明摆着要和我竞争吗？ 大生，你不要这样狭隘， 咱俩并没有确定关系啊， 所以我不能拒绝别的朋友， 何况还是投资者。 现如今呢，在咱们云南最难办的事情应该是招商引资， 但这无疑又是最重要的了。 哎，我的好日子快到头喽。 不能这么说， 也许马特只是个良好的投资者，而并不是合适的男朋友。马特、杨凡和叶纯三个人来到县城一家小巧玲珑的酒店，直接上了二楼，找了一个单间坐下。酒店经理亲自为他们沏了壶菊花茶，接着又拿来一瓶五粮液戳在桌子上，说：“这是赠送，请慢用。”说完便离开了。马特对叶纯说：你们和这家酒店真有交情哈。 叶纯埋头点菜， 说，还不是羊毛出在羊身上。杨凡说，总归让人感到温馨呐。 马特掏出手机看了看时间，12:30了啊，你们老板怎么还不来啊？酒店楼梯是木头的，听到楼梯哐哐哐一阵猛响，人来了。老板一进门就敞开嘹亮的嗓门，大大咧咧地说， 哎，大家好啊。 马特和杨凡连忙起身，伸手与之相握。难得老板是个大约50出头的中年人，略胖，秃顶，保养得很好的皮肤泛着红光，两只不大的眼睛炯炯有神，透着心计，但外表却显得十分豪爽。 鄙人陈六九啊，莫笑莫笑啊。 马特和杨凡都没笑，老板自己却笑了。 你们听，我这个名字是不是很滑稽呀？ 大家都落座了。杨凡接过话题说， 没错，日本有个山本56，你干脆叫陆良54好了。 陈老板一听这话，笑得更加开心了。 在陆良啊，还真有人叫我54呢。 酒桌上谈笑风生，欠着账的却一分不还，这是生意场上一种常见的现象。于是马特便想杀杀难得老板的锐气，他说， 看起来想当年陈老板的父母大人望子成龙，对你啊寄予了无限希望啊。 陈老板说， 哦，马助理有见地，说说看嘛。 马特说，他们世世代代辛苦，依然一穷二白，所以呢希望你青出于蓝，多多赚钱。 陈老板说，你的潜台词是我们家以前穷得叮当响。哎呀，还真让你说着了，我们家还就是这么一回事儿。 杨凡赶紧捅了马特一指头，对陈老板说， 他叫马特，年轻气盛，说话着三不着两的，还望您啊别往心里去。 陈老板却并不生气，接着说， 马特兄弟啊，你怎么看出我们家一穷二白的呀？ 马特道，陈六九，六是六六大顺，九嘛是天长地久，因为穷才为自己祈福啊。而且大凡有家底的世子是绝对不干欠别人账的营生的。 陈老板装疯卖傻道， 怎么讲啊？ 马特说，流氓无产者才不讲信誉，而有家底的世家子丢不起这人。 杨凡补充说，有钱的世家都讲究脸面，于是讲究信誉，有的时候为了顾及脸面，宁可东挪西凑也要还钱。 他尽量把话说得委婉。陈老板仍然不生气，他说， 我们公司助理叶纯呐，是有功之臣，所以呢叶纯可以当一半的家，今天我就听叶纯的，他让我立马还账，我就立马还账。如果他说账上紧张再过一个月，那就再过一个月，怎么样啊？ 事情急转直下，马特说， 还有这么一说呢，老板听助理的？ 杨凡赶紧就坡下驴道，叶纯姐，既然老板让你做主，你就大大方方做一次主好了。 叶纯问老板， 老板你真听我的？ 陈老板说， 今天呢我全力下放，就听你一锤定音。 叶纯站起身走到马特身边，给马特倒茶，然后清清嗓子说， 情况是这样。 杨凡和陈老板对于叶纯与马特的亲昵都是虎视眈眈。 小文拉着旅行箱从外边走进大业公司大院，小智恰好看到，便急忙叫小文请到小会议室里坐下，给他沏了一杯茶。 小文问：“你是公司秘书吗？” 小智说：“ 是。” 小文说：“你长得真漂亮。”“ 你也长得挺好看的，我喜欢你这样的气质。”“你们家里是少数民族吗？”“ 是啊，白族。”“ 你长得这么漂亮，没人追你吗？” 小智呵呵笑不回答。“ 马特肯定会追你。”“ 是我追他，马特哥人好着呢。”“ 哦，是这样啊。马特有过婚史你知道吗？”“ 知道，我们家不在乎的，离婚男人更成熟，更懂得疼人。”“ 你爱马特吗？”“ 爱。”“ 那他爱你吗？”“ 说不清，他好像对谁都不远不近的。”“ 马特身上是不是有很多怪癖啊？”“ 对，他闻不了生蒜的气味。”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《常书天地》，小说《离婚男人》。 在单间里，陈老板、叶纯、马特、杨凡还在吃饭。酒过三巡之后，叶纯说：“ 情况是这样的。难得销售公司一度也很困难，因为瓷砖推出去以后资金也收不回来，成了三角债。但今年以来时来运转，因为各地房地产价格先升后降，开发商开始转移资金投向，在精装修上下功夫，于是啊，这瓷砖卖得很利索。随着法治在不断健全，结账呢也变得比以前利索了，真是让人喜出望外。这就给我们还款创造了条件。从目前的情况来看，还上大业公司160万欠款不成问题。” 杨凡和陈老板都鼓起掌来，对叶纯的发言极其满意。马特低着头却不动声色。陈老板问：“ 马特兄弟啊，你还不满意吗？” 叶纯凑近马特耳朵悄声说：“ 我之所以一定要还账，是想跟你一起投资，因为还账不会让我在难得多拿一分奖金。” 马特点点头放大声说：“ 不管怎么说，事情在向着好的方向转变，陆良这趟就算不虚此行，也算我没白交往叶纯和陈老板。” 陈老板说：“ 说的是啊。” 这时服务员上完最后一道菜，说炒菜齐了，酒店经理便亲自上来斟酒，还和陈老板来了一次拥抱，于是便把气氛又掀起了一个高潮。经理走了以后，大家敞开喉咙大口灌酒，大口吃菜，不知不觉间便干掉了一瓶五粮液。陈老板拿起空酒瓶对着酒杯慢慢控，一副意犹未尽的架势。杨凡说：“ 算了，陈老板别控了，我掏钱再叫一瓶。” 陈老板哦了一声说：“ 我请客怎么能让你掏钱呢？你骂我呢？ 叶纯，再来一瓶五粮液。” 叶纯说：“ 算了，啤酒吧。” 陈老板翻了一下白眼儿：“ 今天你还真当家了。” 叶纯叫了一声服务员，服务员应声而至。叶纯说：“ 去，来一箱啤酒。” 杨凡立即叫喊起来：“ 哎，叶纯，你想干嘛？ 要灌死我们呢。 月纯说，每人三瓶，没偏门相。 杨凡转向马特，马特，你怎么不制止？我要是喝不了，你可得接着。 马特说，在你休克的临近点上，我会听你的。 杨凡啪的给了马特一巴掌，陈老板和叶纯哈哈大笑。 啤酒来了，服务员把一箱啤酒放在椅子上，打开箱盖，用起子把瓶盖全部起开，再拎出四瓶，分别摆在四个人面前。陈老板不由分说，只起一瓶啤酒便咚咚咚下肚了，然后把空酒瓶儿倒立在桌子上，用眼睛扫视大家，那意思是，我可是率先垂范。 马特拿起一瓶，一仰脖也干掉了一瓶。 叶纯是一口一口咽，不紧不慢，转眼也下去一瓶。就杨凡不幸，他刚喝下半瓶就喊道， 哎呀，不行了，本人内急，诸位原谅啊。 起身就往洗手间跑，可是没有一分钟，杨凡又跑回来了。 叶纯，你快来帮我弄一下腰带，铁扣坏了。 叶纯笑得一口酒喷了出来， 你真行啊， 急忙随着杨凡去了，可是转眼也回来了。 不行，我弄不了，马助理你来吧。 啊，我也去女厕所。 叶纯说， 不去咋的，杨凡快憋死了。 小官和于小五一前一后往公司大院外边走，他们找来一块空地，拉开距离，相对站定。小官率先开口， 你打得过我，我就放弃小花，你要打不过我，你就放弃小花，怎么样？ 于小五轻蔑地看着小官说， 人家小花根本就不爱你，你何必这样呢？就算你赢了，小花能爱你吗？ 小官说， 你是不是害怕挨打呀？ 于小五说，我是说啊，问题的前提要先弄清楚，否则咱俩打架也是白打。 小官说，我再告诉你一遍，你输了就主动退出去，远远离开小花，甭管小花爱谁。 于小五说， 那不行，我爱小花，小花也爱我。 小官说， 你是不是非要我把你往死里打呀？就算你打死我，我该爱小花还是爱小花，小花该爱我也还是爱我，小花绝不会因为你把我打死了他就会爱你了。我看你不挨打就改不了嘴。 小官猛地一拳打了过来。马特急匆匆来到洗手间，敲了敲女厕所的门，里边立即传来杨凡的声音， 是马特吗？快进来。 里边有没有人啊？ 没有。 马特推开门，见女厕所里边空间很小，只有一个抽水马桶。杨凡低头摆弄裤带， 我这裤带打不开了，你快看看是怎么回事。 杨凡说着就撩起上衣，马特一看立即明白了，原来杨凡用的是男士腰带，那个小扳手被生生卡死抠不动了。马特把自己腰上的钥匙退下来，用那种瘪的不是十字的那种钥匙伸进杨凡腰带小扳手的缝隙，使劲儿一拔，啪的一声打开了。 谢谢啊。 你干嘛用男士腰带啊？ 这还用问吗？ 杨凡迫不及待地当着马特就走向马桶，马特捏着鼻子立马往外走。就在这时，意外发生了，一个20岁左右的姑娘来上厕所，一推门正和马特撞了个满怀， 一时间他大惊失色，喊了一声流氓，便一个仰八叉向后摔倒了。这家酒店很小，楼道很窄，这个姑娘的后脑勺正磕在楼道根放着的灭火器上，准确的说是磕在了那个富有弹性的把手上了，真危险。他从地上一咕噜爬起来，就开始喊来人呐，抓流氓啊。同时就见这个姑娘尿湿了裤子，马特急忙喊杨凡， 哎，杨凡，你完事了没有？外边出事了。 杨凡应声推门出来， 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？ 马特说，这个姑娘跟我撞了个满怀，自己摔了个跟头，把裤子也尿湿了。话音未落，马特的屁股突然挨了一脚，因为没有丝毫思想准备，马特一下子便扑在杨凡身上，又连同杨凡一起砸在那个姑娘的身上。马特挣扎着翻过身站起来，还没站稳又是一脚，这脚踹在马特腮帮子上，马特便又一次摔倒，砸在杨凡身上。多年前练就的功底突然惊醒，马特立即背朝着对方一个马步蹲裆式，虽然对方是何许人也一概不知，马特先亮出一个门户，这叫姜太公钓鱼，愿者上钩。果然对方照马特屁股又是一脚，在对方踹到马特屁股的一瞬间，马特一个反身就抄住对方这只脚，再顺势借力往前一扯，砰的一声就把他摔倒在地上。对方恼羞成怒，反身爬起来便狠狠打来一拳，马特又是一个借势抓过他的胳膊往身后一送，另一只手捏住他的肩膀一拖，只听嘎巴一声，肩轴卸了。这时马特才看清，这是个40岁左右的男子，一脸横肉，头发染成金黄，脖子上戴着一根大金项链，好个凶相。他一屁股坐在地上，用一只手护住受伤的胳膊，还在啊啊地叫个不停，面部表情极其痛苦。 离婚男人以幽默调侃的笔调，通过曲折惊险的故事，将离婚男人马特的爱情史与创业史展现到大家面前。马特身边热情洋溢的公司女白领、花店的女老板、业务员小姑娘，让男主人公应接不暇。而真正能够走入马特心中的会是谁呢？真爱的样子到底是惊心动魄，还是平平淡淡？小说《离婚男人》已由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，作者严波，本节目编辑张璐，演播李凯。陈老板等人发现马特不简单，他们会做出什么决定？小文来到公司与胖大姐聊起马特的事儿，胖大姐会如何评价马特？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《离婚男人》。关于婚恋，我们都知道一句耳熟能详的话，它就像是去海滩上捡贝壳，不要捡最大的，也不要捡最美的，而要捡最适合自己的。切记，捡到后赶紧离开海滩，再也不要回来。这番话以巧妙的比喻道出了婚恋时所需要遵守的门道，尤其是对于曾经捡错过贝壳而再次来到海滩的人，更要谨记这一婚恋中的铁则。离婚男人马特将会交出怎样的一份答卷？小说《离婚男人》11月18日起，每天中午1点，欢迎您的关注，重播时间当天23点半。